发了一起一夜情后的强奸案。这个故事的开头也许还有些浪漫，但结局完全是悲剧。六月的一天晚上，这对素不相识的男女都误认为对方是自己的一位网友，稀里糊涂的发生了关系，结果却演变成了强奸案。近日，王某因强奸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这个事儿啊，还要从今年5月28号的晚上说起。王某在上晚班的路上，看见了一位漂亮姑娘正在玩手机，当时呢就想找办法搭讪，于是啊，他通过手机 QQ 附近的人功能搜索附近的女孩，并且呢加为了好友。当时有一个网名叫夏商的女子同意加他为好友，结果王某就想当然的以为这个夏商啊肯定就是眼前这位漂亮的姑娘。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呢，王某就和这位夏商网友在网上聊的是颇为投缘，也正是这个误会呢为日后的案件埋下了伏笔。其实啊，路边的漂亮姑娘姓刘，当天呢小刘玩手机的时候就站在自己家的附近，而王某一边和夏商在网上聊得挺欢，暗地里呢却一直留意着漂亮女孩的住址，并且伺机啊找机会和她见面。6月2号的晚上，王某下班以后啊喝了点酒，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就来到了漂亮女孩的家门口。当然在他心中呢依然认为那个女孩就是啊在网上的夏商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孩家的住处啊闸门没锁，于是王某就趁势溜进了屋里。进到一个房间，他发现女子正在熟睡，房间里没有开灯，借着手机的微光，王某看见女子上身盖着被子，而大腿却裸露在外，顿时欲火上身，上床一把抱住。女子一边反抗一边问，你是谁，想干啥？王某随口回答，我是你网友啊，朋友。在那段时间啊，这个女子小刘也正好在网上交往着一位男友，在反抗中她就问，你是不是那某某，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呢？王某呢就顺嘴回答，是你告诉我的。由于当时啊这房间没开灯，于是这个女孩就误认为这个男子啊就是网上的男友，因为她之前啊和网上男友也见过面。接下来几句对话之后呢，这个女孩就慢慢的放弃了反抗。可是事后啊，这女孩顺手打开手机看时间，照见了王某的脸，突然发现这王某根本就不是网上男友，非常的吃惊。这时候呢，王某也反应过来，眼前这个女子啊也并不是自己的女网友夏商。当即之下，这王某就逃之夭夭，而又羞又气的女子就报了案，随后王某落网。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啊，王某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其行为构成了强奸罪，应予惩处。本案的犯罪对象系未成年人，因为这个少女小刘案发时呢只有17岁，而且王某是进入被害人住所对其性侵，酌情从重处罚。王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的事实，自愿认罪，其亲属代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且取得谅解，酌情对其从轻处罚。所以一审判处被告人王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首先呢，我们对这个案件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的演播室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东义律师事务所的赵虎律师。赵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这个案子呢当然最后是判了强奸罪，但是它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在两个人发生关系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女孩她并没有反抗。 对 啊，为什么她没有反抗还要认定强奸呢？ 一般情况下我们见到的强奸啊， 是我们见到两种情况比较多。一种情况啊是使用暴力手段，用这个捆打这种手段。另外一种情况啊就是使用这个胁迫手段，就以这个你不从我就怎么怎么着手里可能还有武器。这两种情况比较多。其实呢还有第三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比如这个在这个女性熟睡重病醉酒的时候，冒充女性的恋人或者丈夫与女性发生这个性关系，也会认为是强奸。这里头啊，因为强奸罪它的这个特征啊，并不是说一定要有暴力或者一定要有胁迫，它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违背妇女意志。从这个案件上来看的话呢，虽然这里头没有暴力，也没有胁迫，好像一个荒唐的一个事件一样，但是这里面呢确实构成犯罪。因为首先第一点，这个王某一个人进入了一个单身女子的住处，这说明在主观上他推断他有犯罪的故意，就在主观上他是有这种故意的。第二呢，在这个女子发现他的时候呢，问了这么一句话，就是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网友。还有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就你是不是某某？ 嗯， 你是不是某某？你怎么知道 我的住处的？嗯， 哎，这两个信息，对不对？双方正在交流，那这个王某啊就顺着说，哎，我是，你告诉我的。 嗯， 其实呢，这就一种欺骗， 这都是他编出来的。 哎，也就在这个时候。王某自己可能说我事后才知道，哎，不是。但是呢在这个时候王某应该能意识到，就这个人其实不是自己的那个网友夏商，因为他也不是这个受害人嘴中的某某。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发生这种关系，其实他是女性是在被蒙蔽的情况下发生的。 他是这个男子是有意冒认对方的一个熟人。 所以这种情况下发生性关系，违背了妇女的意志，所以构成了这个强奸罪。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当然我们看到他还有一些酌情从重的情节，比如说啊，他其中提到这个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那么这个与未成年少女、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是否一律都算作强奸呢？ 这个也要分情况。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啊，如果这个未成年人、未成年少女是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少女，那这种情况下，无论这个未成年少女啊是否自愿、是否愿意，一律构成强奸。一律构成强奸，除非就是这个男子啊不知道不知这个女性未满14周岁。那一般情况下，只要人家未满14周岁发生性行为了，不管是谈恋爱也好啊，还是强迫的也好，都属于强奸啊。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是14周岁到18周岁，如果说对这个14到18周岁的这个未成年少女实施了强奸行为，我们在这个量刑上的时候会这个酌情加重，因为这阶段的少女呢，如果说被强奸的话，他们受到的伤害呢是比较大的。 那么如果是实施强奸的一方，他也是一个未成年人，是一个什么情况？ 那也要看他是不是达到了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年龄到了14周岁，14周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人一般不承担刑事责任。那14周岁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呢，一般在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下会减轻处罚，而且不适用死刑。会考虑到这些情况。 会考虑这些情况。那还有一个酌情这个从重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提到了他是进住所来强奸。那么为什么进住所强奸就要从重处罚呢？ 私自进入他人住所本身就是一种违法的行为。而且这个私自进入他人住所，本身如果说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话，还有可能单独构成犯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会在强奸罪当中，如果是私自进入住所、他人住所强奸，会认为这个案情比较恶劣， 会在这个在这个比如说这种情况又到3到10年会酌情考虑加重处罚。 当然了，这个案子最后在审判的时候，除了刚才这些酌情从重的因素以外呢，还有一些从轻酌情从轻的一些情节。那就讲到说这个王某他归案以后呢，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亲属代为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并且取得了谅解，所以酌情从轻处罚。那么又存在从重的情节，也存在从轻的这个情节，在两者都存在的情况下，那最终这个判决是从轻了还是从重了呢？ 会衡量各种因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从轻的情节。发生这个犯罪之后呢，其实我们法律是鼓励这个这种犯罪嫌疑人或者说罪犯他们的这种他们的家属去弥补这个损失比如说去这个对其进行赔偿对这个获得对方的原谅而且也鼓励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去主动这个自愿认罪是这个供述犯罪事实这都属于法定的这个从轻的这种情节。那假如有从轻的情节又有从重情节的情况下，法官呢会酌情考虑， 就是既要考虑从重情节 也要考虑 从轻 情 节， 不能单考虑从重，不能单考虑从轻 对，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公正的判决 对。 另外从这样的一个案件包括最后的审判的结果，对于那些不法人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警示？ 对不法人员来说呢，因为现在这种比如说这个就拿强奸罪来说的话，还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对于一些明显的大家都认为是强奸的暴力胁迫的行为呢，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呢，对于一些比如说女子醉酒之后不知反抗这种情况或者说女子受蒙蔽这种行为可能大部分人觉得这应该不属于强奸。那这个案件其实就敲响了警钟，就是你犯罪分子就告诉你们，那女子不反抗不代表你不构成犯罪，那也有可能法律会认为构成犯罪。 就是女子没有反抗并不意味着你就不犯罪。 对， 是 这样。 其实呢，在以前也曾经有一些类似的案件你比如说有这样一个案件，在深夜的时候女子睡在床上，有一个男子呢和她发生性关系，当时呢这个女子以为呢发生关系的是自己的丈夫，于是呢就没有反抗。那么在这样的案件当中，这个男子是否也是涉嫌强奸？ 确实有这样的案件。那这要分情况，就是说看这个男子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假定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呢是这个比如双方都住在酒店，那个男子有男伴，男子有女伴，女子有男伴，那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男子出门走错了房间，恰好女子的男伴又不在，那双方呢都发生了误认。也就是说男子把这个女子认成了是自己的可能恋人或者妻子，那女子把这个男子认成了自己的丈夫或者恋人。那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性关系不构成这个犯罪，不构成强奸，因为双方都有误认，男子也没有说这种犯罪的这种心理状态。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男子不可能或者是故意的进入了这个房间，或者他根本旁边没有人，当出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应该意识到这个不是他的这个恋人，他走错了地方。那这种情况上依然这个蒙蔽这个女性发生性关系，有可能会认为这个是构成了强奸罪。 好，听众朋友，那么这个有关强奸的这个案子呢，我们暂时就说到这里。那么在稍后呢，我们会关注另外一个案件，女歌手的声音被盗用，于是状告县政府索赔500万。短暂的广告时间之后，我们继续。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 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玉坤。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个案子啊，女歌手的声音被盗用，于是状告县政府索赔500万。昨天的时候啊，一位吉林籍的女歌手状告四川平昌县政府侵权索赔500万元一案，在巴中市中级法院正式开审。2013年年初，一部名为《江口水乡》的 MTV 在巴中市平昌县走红。吉林籍年轻女歌手卢飞偶然登录了平昌县文化馆的官方网站，就发现这个网站上上传的《江口水乡》视频当中啊，这声音分明是自己的，可是演唱者呢却变成了供职于该单位的周丽萍。早在2012年10月啊，卢飞受作曲家傅大华邀请演唱由聂正刚作词、傅大华作曲的《水墨平昌》。同年12月呢，被报送参选了平昌县城市形象主题歌，从全国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后来呢，这首歌的歌名变更为《江口水乡》。而在自己不知情而且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周丽萍就冒名假唱，而且还上传到了网上，构成侵权。平昌相关方面给出的解释呢，是说这个县与江口水乡的词曲创作者签有使用权的协议，歌曲和歌手卢飞无关。周丽萍在旅游节上假唱，是因为工作人员误将原唱带当成了伴奏带播放。此后呢，平昌县文化馆和卢飞有多次接触，经过平昌县江口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协调，双方于2014年5月达成了一份协议，由文化馆方面赔偿卢飞150万元。而卢飞认为呢，这份赔偿协议仅仅是对江口水乡歌曲原唱声音做出的一个赔偿，并未涉及其他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去年的11月8号，他一纸诉状就把平昌县政府和周丽萍列为了共同被告，索赔500万元。巴中市的中级法院受理了此案。那么今年的10月22号，原被告双方分别就是否构成侵权、假唱行为是否成立、索赔依据等焦点问题进行了交换和质证。那么在昨天呢，这个案子已经在巴中市的中级法院正式开审了。那有关这个案件呢，我们继续来请北京东义律师事务所的赵虎律师来为我们做一些分析啊。那么这个案子涉及到一个歌曲的问题，歌曲的权利，那么这个歌曲的权利一般来讲都归谁？比如说作者、演唱者。 对，看我们在哪种意义上来理解这个歌曲。 嗯， 在这个从我国的著作权法来看的话呢，歌曲会被认为是一种作品，是作品的一种形式。那歌曲呢，可以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歌，就是曲，一个是曲，一个是词。一个是曲，一个是词。一般呢，曲会有曲作者，词会有词作者，也可能词曲作者是同一人，也可能是两个人。所以呢，正常情况下，如果把这个歌曲看作一个作品的话，那他的这个权利人呢，就是词作者和曲作者这两个人。但是所有的歌曲，都需要被演唱，都需要被表演。所以当被表演了之后，当我们认为这个歌曲并不是静态意义上的歌曲，而是动态意义上这种表演出来的歌曲的情况下，除了这个词作者、曲作者，还加了一个人， 就是表演者， 嗯， 就谁唱的， 嗯， 唱的这个人对这个歌曲就有了一个表演者权，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动态意义上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呢，他这个应该是至少有三方的权利。 有三方的权利， 三方权，词作者、曲作者还有表演者， 还有表演者， 对， 各有各的权利， 各有各的权利。 那么我们具体说，这个卢飞，这个吉林籍女歌手，她是这个歌曲的演唱者， 对。 那么她都有哪些权利？ 她作为一个表演者来讲，她有这么几项权利。第一呢，就是表明表演者身份的权利，也就是我去唱的情况下，你这个有关部门，你应该表明我的身份。比如说电视台，他会在电视写着演唱谁谁谁，这是表明身份的权利。反过来，你不能把我的身份写成别人，就是表演者明明是我唱的，你说是另外一个人，那就侵犯了这项权利。 嗯， 这第一。第二呢，就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权利，也就是说你不能这个歪曲的使用我的表演形象，因为我在舞台上是有形象的啊。你经过一些剪辑之后呢，你歪曲使用了那不行。还有其他一些权利，比如说许可直播或公开传送表演获取报酬，比如说许可他人录音录像并获取报酬，比如说这个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并获取报酬，许可他人进行这个网络传播并获取报酬，所以他有这些，都有这些权利。 嗯，正是因为他有这些权利，所以看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确实他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对 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后来一开始双方是经过一个调解，签了一份赔偿协议，是赔偿15万元。但是这个事后呢，这个歌手他就认为啊，他说这个赔偿啊，他仅是对歌曲原唱声音做出的赔偿，并未涉及其他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啊。那这里他就是说对一个原唱的声音做出一个赔偿，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权利啊？盗用声音，这是一个什么侵权？ 哦，这是一个，就是可能是歌手对这个事件的一个理解。从这个声音上来讲啊，首先这个目前我们国家对于声音权啊，在法律上还没有规定。 嗯。 啊，就是我们现在啊正在立法，立这个人格权法。那人格权法当中啊，会不会这个保护声音权啊？这个还不好说，因为法律这个还没出来。一般会指这个声音权，就是说你有特性的一些声音，只要你的声音一出来，大家就认为哎，原来是你，这叫声音权。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格权、形象权。现在我们保护的是肖像权，但是有的情况下呢，有的人不需要肖像。用他只要看到他的手或者看到他的身体就知道是他，那这种会认为是形象权，就是这些权利一般都通属人格权。目前来看的话呢，声音权还没有被法律规定。从这个这是这个歌手啊对这个协议的自己的一种理解。 嗯。 在我来看的话，就说究竟做出了哪些赔偿，要看这个协议是怎么写的。 嗯。 假如这个协议已经写清楚了。啊，就说第一，事情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儿；第二，我是否侵犯了你哪些权利；第三，我怎么进行的赔偿。如果写清楚了这几点，我们可以认为，那其实呢，这个已经进行了赔偿，而不会有其他的事，也没有涉及到其他的侵权行为，所以但是说呢，具体情况呢。还是这个以这个法院最后的判决为准。 嗯，所以说呢，虽然对这个女歌手她是构成一定的侵权，但不是说侵的是这个所谓声音权，这可能是这个歌手方面是不是有一些对法律的曲解， 目前来看就是表演者权， 就是表演者权。 对对对， 那么从我们看这个县文化馆，包括这个县。他们这一方的表示呢，就说好像我们和这个江口水乡的词曲作者都签了使用权的协议，和歌手卢飞无关。那么这是不是真的和演唱者无关呢？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一首这个动态的歌曲，也就不是静态的，一首动态的歌曲已经被演唱出来的歌曲，那它包含三方面的权利。 嗯， 词作者、曲作者还有表演者、演唱者，也就是那。他如果说与这个词作者、曲作者，如果已经签订了使用权的这种协议之后呢，他其实是可以使用这个歌曲的。但是呢，他的使用方式是什么呢？他可以请一个人来真唱、来唱。 嗯。 无论他请谁来唱歌，这个人签订协议，他就再一次对这个歌曲进行了表演。那这种情况下与之前的表演者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啊，这个是可以。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相约1998啊，这首歌啊，我不请这我放的时候呢，我签订协议了之后呢，我可以请另外两个女歌手，而非不是一定王菲啊大英，他俩唱，使用他俩的声音和形象，那这种情况下没问题啊，因为你得到了曲作者词作者的这种许可。但是呢，本案呢恰恰呢他使用了人家的声音，也就是你没有说得到词作者曲作者许可之后你找另外一个人来唱，你还是使用了人家的唱，人家的这对这个歌曲的表演。所以这种情况下这该县这个文化馆这种说法还是有问题的，那这个还是与人家有关系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使用了人家的表演了，对不对？ 对， 这个就不能说跟人家没有关系了。 对，是这样。 另外从这个案子我们看，这个女歌手她起诉，当然她是对之前的那个赔偿协议她不太满意了，赔偿的金额只有150,000，而她的起诉的这个要价呢是500万元的索赔。那这个500万是有什么依据，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是这样，在这个索赔的时候呢，我们考虑两方面，一般考虑两方面，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原告的损失，原告损失了多少，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被告的获利，就被告通过侵权行为获利了多少，我们主要考虑这两个方面的这个因素。无论原告的损失也好，被告的获利也好，都需要证据来证明，就你到底损失了多少，你不能嘴上说，你来证据，完了你获利了多少，原告也要举证，就谁主张谁举证嘛。从这种情况来看，他索要了500万，那他有没有举证证明他的损失是500万，或者被告获利是500万，这个我们因为这个案件我们还是不太清楚他哪有哪些证据，但是我猜应该这个价格是有点高的。 价格 很难用证据来证明的。 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呢，我们一般索赔的依据像您刚才讲，一个是损失，一个是侵权的获利， 对 吧？ 对 啊，那这两个你也要都有很明确的一些证据，我们才能够，法院才可能认可你这样的一个索赔的金额， 是吧？ 是 的。 那么除此之外，当然这个状告除了政府之外，还包括那个表演的那个县文化馆有一个歌手啊。那个县文化馆呢，他肯定是好像是在假唱一样啊，放的是别人的声音，好像是他在唱。那么他这种假唱的行为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他是不是侵权？侵了谁的权？ 他这种啊，就是说看谁来承担责任啊。如果是这个他是根据这个安排，领导安排去这种假唱的情况下，其实是一种侵权行为，只不过是责任呢是由这个相关的政府部门去承担的啊。如果是他自己没有经过安排去这么做的话，他自己要承担这种责任，他其实也是侵犯表演者权的一种行为。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这个有关歌手状告县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呢，就说到这里。以上呢就是今天请法在线全部的内容，感谢嘉宾北京东义律师事务所的赵虎先生，谢谢，再见。 谢谢。 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Hello， 主持人，我是你的粉丝哦。 Hello， 主持人，我超爱听你的节目。 想跟喜爱的主持人面对面 say hello 吗？10月29日，邀您相约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表彰典礼盛大来袭， 10家优秀主持人新增7个单项奖一一揭晓， 还有神秘嘉宾亲临现场。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点击评主持人，填写报名表或做抢票。